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90集《亲人》三。沈府东院这一日竟是出离的沉默，沈贵待在屋中，脸上显出沉沉欲色。今日在宫中太监嘴里旁敲侧击地打听到，如今沈清这回事还真是不好办。文惠帝和豫亲王之间大约是出了什么问题，而这问题显然要比朝臣们心中猜想的严重许多，眼下是进退两难。若是管了沈清的事儿，只怕会让文惠帝不喜，若是不管沈清，流言越传越烈，到时候出了麻烦，第一个找上的就是他。沈贵在这边长吁短叹，万姨娘便走到他身边，轻柔地为他按着肩膀。沈贵好色，府中姬妾众多，不过任婉云管得严，那些个姬妾到底是没能为他生下一儿半女，就算侥幸有生下孩子的，也是很快便夭折了。倒是这个万姨娘，在任婉云的眼皮子底下愣是生了个女儿沈东陵，还好端端地养到这么大，足以见他的本事。当初府中下人都传，若是万姨娘生的不是个女儿而是儿子，只怕地位还能与任婉云分庭抗礼。万姨娘和沈老夫人都是歌女出身，任婉云很是看不上她，沈老夫人也觉得这身份有些让人恼火。不过万姨娘也的确是个名角，当初还是戏班子里的台柱子，生的也是妩媚多情，扮起那花旦来别提有多美了。自从生下了沈东陵之后，万姨娘便一直安安分分地待在自己的小院内，仿佛从众人眼中消失了似的，连带着那体弱多病的沈东陵也是常年不出院子，只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出来见见人，平常几乎就被人抛之脑后了。如今沈清出事，沈老夫人不喜，任婉云和沈贵只要见面便会争吵，这万姨娘就又卷土重来了。这些个日子把个沈贵伺候得舒舒坦坦的，再看任婉云母女更是说不出的厌恶。万姨娘一边为沈贵按着肩膀，一边劝道， 老爷还在为大小姐的事情犯愁呢，老爷也别太过忧心了，既然大小姐未曾做下那事儿，总有一日会水落石出的。 唉， 沈贵叹了口气， 无论他做还是不做，这事儿都没那么简单了，清姐这一次弄不好会连累所有人。 万姨娘闻言忧心忡忡道， 虽说如此，可这世间总有个黑白道理的呀，妾身和三小姐倒是没什么，只要跟着老爷，是生是死都不在乎。可是二少爷如今仕途正好，还有七少爷他还那么小，若是被连累了可怎么办呢？ 沈贵面色一动，心中也有些烦躁，他骨子里虽然自私又贪财好色，可是对于两个儿子还是给予了极大的希望。也不知是怎么回事，沈府中到了他们这一代子嗣并不兴旺，而他们一房中有两个儿子，这是令沈贵极为骄傲的一件事。对于女儿，在沈贵的眼中不过是可以交换利益的物品，可对于儿子，那却是能够传宗接代的宝贝。如今要为了沈清一个女儿赔上自己的一双儿子，沈贵想到就觉得气闷。万姨娘继续道， 妾身听闻太太如今正在为大小姐四处奔走，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呢，若非妾身人小力微，真希望也能帮上什么忙才好呀。 你帮什么忙？ 沈贵一听万姨娘提起任婉云，更是觉得烦不胜烦，他道， 都是那个疯妇教出这么不知廉耻的好女儿，眼下还搭上所有人，不知所谓。 万姨娘好似被吓到了，猝然往后一缩， 按着肩膀的手也是一停，随即顿了顿，才轻声道： 老爷莫要责怪太太了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太太心里也不好受，若是大小姐在狱中一个不察想差了，做出什么不理智的事情，太太该有多伤心呢。一个小姑娘刚嫁过去就出了这种事儿，又被关在牢里，大小姐从小就是娇生惯养的，若是想不通了也是极有可能的，还是得让人去劝劝，莫要干傻事才好啊。 沈贵突然一下子站起身来，看了看外头，日头已经快要西沉，冬日的天色黑得特别早，他道： 我出去一下。 这么晚了，老爷去哪里呀？ 万姨娘问道。 有事要办，你自己吃晚饭吧。 沈贵大踏步地走了出去。待沈贵的身影再也看不到的时候，万姨娘才掩上门，走到桌前坐了下来。桌子上摆着的晚饭菜色琳琅满目，在这个东院到处都愁云惨淡的时候，她的吃食却是精致无比。可谁知道，前几年她吃着发霉的馒头、馊掉的粥的时候，被任婉云害得连沈东林看病的银子都凑不出来的时候，当时心里又是如何想的？风水轮流转，从前是她倒霉，如今就轮到任婉云母女倒霉了。任婉云害得她的女儿这么多年连个庶女都当得小心翼翼，几乎连出院子门的机会都没有，如今沈清身在牢狱之中，下半辈子只怕是比从前的沈东陵还要凄惨。 去把三小姐叫来用饭。 她吩咐身边的婢女，婢子应声离去。姨娘，老爷真的会对大小姐下手吗？另一个婢子小心翼翼地问道。 当然。 万姨娘笑得风情万种。 她一定会。 可沈贵做了这么多年夫妻，沈贵心里究竟在想什么，她比谁都清楚。方才她故意那么提醒，就是为了提醒沈贵一些事情。若是让任婉云知道自己的女儿最后是被自己的丈夫亲手解决的，不知道有多令人畅快。万姨娘舀了一勺羹汤，慢慢地品尝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彩云院中的沈园也披上了斗篷，未曾跟任何人打招呼，走出了沈府的大门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，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